因为我哋系开正旗号40周年限量版，所以老少少系唔相干嘅。 系 咁，同埋如果冇以前嘅一啲成绩，又点会有而家嘅突破咧？ 唔系、哦，我唔赞成咁样系老、哦。而家都系嗰句啦，所有嘅组合 say hello 都系咁噶嘛，系咪？ 所以呢啲叫咩啊？长青永恒 系啦 ，evergreen。 咁有啲咧咩叫做老呢？譬如话。而家同大家报下时先，而家系晏昼嘅4:09，差唔多15秒嘅时候啦，未到嗱，到啦， 唔系咩叫做老系应该咁样、 嗯？ 各位空气中嘅朋友， 嗯、 你哋好吗？ 我哋透过大气电波同你打一个招呼， 系啦，咁而 嗱，先讲翻先嗱，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晏昼嘅5:30啊，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嘅，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如果大家户外嘅话，可能要担住把遮，同埋记得饮多啲水。 系啦，咁我哋即系二台40周年啊嘛、嗯，其实咧一个 DJ 咧都会咧尝试咧做过唔同嘅时段嘅。咁、 嗯、 我知道阿钟哥做过朝头早啦、晏昼啦、夜晚 啦，同埋礼拜六日啦。成日都话即系唔同嘅时段有唔同嘅听众，你觉得系咪咧？ 确实系嘅，哇！你做好多个钟数，做过我净系做过朝头早啦、晏昼，我冇做过夜晚节目噶。 嗯， 系啊，系啊， 唔同嘅时段咧。啲客其實真係唔同嘅，聽眾群完全唔會重疊嘅， 係啊， 所以每一次轉時間咧，其實我成日都話、 嗯、 由頭嚟一次，重新再累積過所有嘅聽眾。 係，我就最怕翻朝早06嘅， 點解咧？ 咁所以我而家見到你日日都翻咁早咧、嗯，我真係好。简直要鞠躬啊！ 你试下，当你试过嘅时候，你会爱上嘅。 我试过逢星期六翻一次，我冇爱上过嗰阵时，因为咧，我觉得一个礼拜翻一次咧，惨过咧翻5日嘅、 嗯。 因为咧，你冇嗰个惯咗个生理模式咧、嗯，我其实冇觉好瞓嘅嗰阵时。 哦，呢样我习惯得好快嘅，即系通常2日到啦、 嗯， 我就适应咗噶啦。咁啊，将以前唔使翻咁早嘅岁月咧。忘记得一干二净，而家好似洗牌再嚟过，重新嚟一次。 不如而家你同大家讲下，你而家系几点起身噶？ 5:00啦，通常5:00起身啦。咁通常起身就即刻开住收音机，咁就听成个节目嘅流程啦。咁、 嗯、 跟住就洗埋面啦。咁大约7:00左右翻嚟咯。 哇！ 即系翻到嚟呢度咁 样。系咁你有冇做过啲深宵节目噶？ 有。我第一個節目咪就係12:00到2:00咯，有冇搞錯？ 係啊， 係啊， 但係都係啲開心好 energy 嘅節目嚟。 係啊，係啊， 係、 啊。其實咧，無論係咩時段，我都用嗰個通去做噶啦，開心啲。正能量 系， 如果想知点解我会有呢个谂法咧，留意今日两位嘉宾俾我嘅启示啦。 梁荣忠、Roland 梁子希，18/22听紧你。 我咧就系、是、好早，1973年已经开始喺香港电台做节目噶啦。我由朝头早节目到通宵节目到夜晚节目，乜都做过嘅。 我做一个节目咧，做足成21年啊，会唔会满？梗系唔会满啦，好回味添啊！最回味咧就系俾人哋罚买水果啊，系咯？即系点解会罚我买水果咧？ 你估唔估到我系边个？ 今集咧真系重量级加重量级啊， 系两个啊嘛， 系 我减紧肥嘅， 身份重量 我都继续减紧嘅，不过都好似仲几重嘅。 当年我哋真系唔知点解会即系坐得埋一齐去即系吓。主持一個節目咧，咁唔知佢哋估唔估到我哋係邊個咧？ 一聽就知啦， 知啦。 以前嘅直播室比較大啊嘛，我哋兩個都可以逼得落啊嘛。 都唔大嘅，其實。 今日兩位前輩啊，首先有車淑梅，淑梅姐。 Hello， 大家好。 黃金的 Eric， 五家全部 都好多人好掛住 Eric 啊。咁當然咧，兩位啊喺而家我哋仲做緊電台嘅朋友，經常都會見到淑梅姐啦。咁啊 ，Eric 就比較。真係少見啲嘅， 喺球場上邊，球場上邊見到佢， 就會經常見到佢嘅英姿啦。 冇啦，呢個即係比較少啲，因為天氣一來熱啦，二來。又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冇得喺內地打波嚇，比較少啲啦。 但不今日咧，阿 Eric 上咗嚟咧，有一個即係我哋已經係不解之謎啦，好想問翻 Eric， 係 到底二台點嚟嘅咧？嗱，呢個咧真係你係當事人，你當時睇見證住嘅呢個環境出現噶嘛？ 我係其中嘅一個分子嚟嘅， 好、重要。 但係二台未開始之前咧，香港電台就冇話一台二台嘅，咁、就係一個主台啦嚇。咁、只係下晝一段時間就4:00到6:00就叫青春交響曲。咁呢個咧，其實可以講話二台嘅衍生嘅 種子 個 有因 子個元素喺嗰度嚟嘅。咁嗰陣時睇下先，我最記得 咧就有陳任嘅節目啦， 三個骨陳任， 啊、三個骨陳任啦，咁啊做即係佢就啱啱係做到六點鐘， 嗯， 佢、啊、做咗六點鐘，咁啊六點鐘之後咧就我接啦。我就做嗰陣時就叫做黃昏的旋律， 黃昏的旋律 係啦、嗯，最早嗰陣時。咁啊，點解會有呢個節目出現呢？就係嗰陣時嘅台長啊，陳慧文先生，而家過咗世啦。咁、佢就話：，不如我哋做一啲輕音樂嘅節目嚇、啊，就住啲人放工食飯嘅時候嚇、啊啊，我嚟即係扭開收音機可以送下飯嘅咁樣，咁咪你做啦，咁我好啦，咁我做，因為我之前入電台嘅時候咧，就做開一個節目叫《燭光下》，咁都係用輕音樂作為嗰個節目嘅主調嘅，咁所以就形成咗呢一個節目嘅架構。咁啊，嗰陣時《青春交響曲》咧，其實就唔係話純音樂節目嚟，嗰陣時有好多都幾文化嘅節目嚟嘅，因為嗰陣時我最記得咧就我做緊嗰啲 PA 仔咧，咁就幫緊嗰陣時個節目監製就叫做朱培慶先生咧，佢一個節目咧叫做點滴， 係啊 係 啊， 咁呢個節目咧就係好 文 就就 嘅， 咁啊好多時候咧就會有社會裏面嘅一啲比較好多討論嘅一啲話題啦，咁啊作為嗰個節目嘅內容，咁啊都幾似而家嘅一啲時事 節目咁樣啊， 咁啊擺就喺年青人時間 嘅， 咁、 我又記得阿吳石輝又有主持嘅百花齊放啦， 係啦， 又有梁安琪又主持又即係呢個搖滾 後期少少， 係後期。總言之咧，都係我青春交響曲，係搖滾天使，都其實青春交響曲都培養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新一代，當年啊新一代嘅 DJ 嚟嘅。如果你講到即係音樂節目，你有嗰時有左永賢做啲好 progressive。嘅音樂，即係哇！你聽哇！呢啲咩 Blue Oyster Cult 嗰啲，即係我哋都比較老一啲嘅嗰啲咁嘅搖滾音樂啦嚇。咁啊，一路由佢介紹，咁就有好多咁嘅組成。 係啊，有民歌啦。 係咁，阿淑梅，你係點樣加入二台嘅？你嗰陣時係咪就青春交響曲其中嗰啲新一代啦？就係 新一代嘅其實真係好牙煙嘅，即係唔係即係應該有我嘅存在。因為當年咧，青春交響曲咧就已經係好成熟噶啦嘛，即系主台嘅时间吓，未有新一台主台嘅时间。咁啊，每一个下昼咧，佢哋都需要啲即系 PA 嘅，即系我哋咧咁啊 ，Eric 嘅客气话自己做 PA， 咁我真正嗰啲 PA 就系我嘅，即系倒奶茶啊，即系啊听电话啊嗰啲咁。咁我又放学又嚟呢度做即系帮手啦咁。吓咁啊，里边咧有好多啲节目主持人咧，都系我崇拜嘅偶像，要學習嘅偶像，譬如 Eric 啦。嗰時我係做緊佢哋嘅 PA 啊嘛，咁一斟完奶茶，我就及住佢哋噶啦。哇，金睛火眼望下佢哋做啲咩先，播啲咩歌先，講啲咩先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幻想自己係咪有咁嘅機會可以入去裏面啊，開下麥咧咁，唔係淨係叫啲聽眾朋友嗱，你陣間唔好咁大聲喎，心機，如果唔係會 win 嘅喎，咁即係講呢啲咁嘅嘢。 下一個就到你啦，咁 係啦， 下一個就到你啦， 咁樣。咁嗰陣時就有一啲咁樣嘅即係經驗啦。咁後嚟有個唔覺意咧，就俾阿吳石輝咧就聽到我做咗一啲嘅替工嘅節目，佢覺得都幾好嘅。咁我安排咗咧，就話不如你做一下啲遊戲節目啦，因為我就成日都覺得好笑嘛。後嚟我做咗個叫車天車地，即係專門係搞笑噶嘛。佢話不如你同一個搞笑嘅拍檔一起做一啲嘅電話節目啦，咁樣。咁呢個搞笑拍檔咧，就並非別人啦。今日奇怪，我穿件綠色衫，佢穿件紅色衫，我哋一夾到咁樣嘅，就五加念啦。 哦，所以我哋嗰陣時開始咧，就到而家都其實呢個都幾成功嘅節目嚟，覺得 係啊， 即係有好多人都仲記得啊，係呢個節目叫做紅白歌謠鬥， 係啊， 即係我哋係抄呢一個日本紅白嗰個歌謠，佢又叫紅白歌謠祭啊，每年過年嘅時候就即係播噶啦喺呢個電視上邊，咁我哋 copy 咗佢嗰個即係。大家好似一個對比競賽咁上下， 我哋一入個呢個嘅即係直播室嘅時候咧，我就拎住一大沓嗰啲黑膠唱片，當時 嗰時仲係黑膠唱片， 未有 CD 嘅。咁跟住伍嘉廉又係啦，佢犀利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出一張唱片，介紹一隻歌，話嗱，大家打電話嚟支持我，支持我。伍嘉廉又係咁樣樣喎。 咁又成日都唔知边个赢嘅，唔知边个输嘅。 玩嘅真系， 就要等听众去决定啦。 系啦，打电话嚟我就会即系嗌佢，即系声雷佢啊！你支持下我啦，我又输啦咁样。因为啲人觉得好笑，我哋两个好搞笑。 嗰阵时系俾我虾嘅，好似个感觉系。 但系呢一种嘅游戏方式咧。而家都仲喺度 喎，係啊， 你哋多嘅方法， 係啊，你哋都覺得呢種方式唔錯，所以即係應該繼續，我覺得幾好玩， 可以同觀眾有一個好好嘅互動， 係啊， 因為你亦都有嗰時製作一啲即係好似類似嗰時咪有粉絲呢一樣咁嘅咁嘅名稱啦，但係你可以製作一啲就話你我支持車淑梅，我係車淑梅嘅粉絲，即係嗰時咪叫粉絲，我支持你咁啊，我支持伍嘉廉，咁所以咧我就揀呢個歌啦，即係咁。就咁，大家都講 呢個節目嘅時候，邊位嘅粉絲多啲咧？即是淑梅姐定还是 Eric 的粉丝多啲咧？ 不相伯仲嘅，我哋两个不相伯仲都系咁可爱。佢哋唔会，我哋唔会计输赢嘅，但中间唔知点解我哋好多搞笑嘢出嚟，啲人哇，每一次喺街上面见到啲人话，哎呀，好中意听你红白歌摇头啊，你同阿伍嘉廉啊，所以我哋真系好拍档嘅咯。 系，所以呢个即系好多嘅组成啦吓，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啦，就成为咗嗰阵时即系二台嘅一个好嘅根基。 嗯， 我最记得嗰阵时就喺新蒲岗咧，好多工厂咧， 系 咪连咗一张纸出嚟招聘吓月嗰啲电子厂啊？ 系啊， 咁嗰啲员工嘅条件咧？通常都會第一句寫就身高量準，究竟人工高唔高就大家知啦嚇。咁第二個條件咧就係有勤工獎， 係啊。 第三個條件咧就亦沒有呢一個假期兼即係旅行啊燒即係燒烤會啊。第四個條件可以聽香港電台第二台。 哇！好緊要喎。 有時我哋都出去即係外勤啊嘛，嗰時我哋即係已經好叻噶啦，嗬！走出直播室，即係嗰陣時唔係噶嘛，我哋啲播音員咧真係好鬼神秘噶嘛，差唔多俾個沙嚟摟住你個面咁樣。嗱，我哋走出直播室，有時去啲工廠嗰度咧，哇！真係好紅嘅，覺得自己。 咁咪譬如當時咧，譬如兩位最初嘅時候做節目，都冇諗過，哇！原來咁多粉絲嘅。第一次你哋出去户外见到真係有咁多捧场客嘅时候，你哋当其时个心諗緊乜嘢嘅呢？即係第一次见到哇原来我咁多人支持 㗎。DJ 熱潮真係由嗰陣时开始，即係可能又有商台啊，又有港台啊，好多新嘅一批嘅DJ， 啲人又鍾意听歌，又开始一放学呢就咩都唔做。就你係咪啊？開心機噶嘛？ 係啊！ 啲點唱啊嘛？係好興嘅。嗰時咧就所有 DJ 嗰兩個字咧，又會變成歌手，又會變成演員，中意成為啲偶像。我哋啲門口咧，你冇話第一次見到咁多人啦。其實喺門口嗰度咧， 排曬隊， 係日日都咁多人。 唔係排隊嘅，係。塞到滿， 即係打蛇餅咁樣噶咯，真係。 你知唔知要叫 逼爆玻璃？ 呢四個字係而家話逼爆玻璃形容即係人多。其實呢個逼爆玻璃真係我哋試過喺香港電台嘅大堂嘅門口，係逼爆咗個玻璃嘅。 系， 真系 啲人真系唔知点解， 好危险啊！ 好中意，好中意电台嘅主持嘅，呢个系我哋即系好回味嘅一种嘅风气。希望嚟紧都会有第二波我哋嘅 DJ 嘅走红嘅时期。 即系我喺二台嘅身份咧，就做咗好多都幕后嘅嘢，特别系嗰啲 高层嚟噶， 技术上边嗰啲安排啊之类。咁所以你话哎呀，见到粉丝或者即系大家嗰个。感覺係點咧？通常我都會跳出咗後邊，顧住啲安全啊、啲電線啊，做唔做到個節目啊比較多啲。 係 我哋嗰啲就唔係我哋衝出去， 即係喺好前線嘅咧就比較少啲啦。 係，我陣間我哋就要講下兩位嘅拍檔咧。個朝頭早節目嘅演變史啊，嚇有個清晨開心果又加陽光早餐係咩嚟嘅咧？轉頭見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以火光充满像个太阳。 你认唔认得头先唱歌嗰个系边个啊？钟哥， 应该系未开声嘅黑勤啦。 唔系、啊， 边个嚟噶？ 啱啱开完演唱会冇几耐嘅一对朋友。 一对朋友啊？太极 啱咗啦。 哦。 来共我去找新方向，来共我去闯心里路向，来和迎更加响。 太极唱出的这首是1989年太阳计划的主题曲《莫负青春》嗯、 不怪之呢 梁咏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不怪之我成日以为呢留住我拜黑勤唱 你真的以为的咁月半小夜曲就係太极啦， 太极白声好似 死啦！呢啲系老人痴呆嘅其中一个象征嚟。 咦，系 弊家伙， 我真系咪睇睇医生先？好啦， 好啦， 咁系玩游戏中极二太咪 系十八廿二位。 首先系阿 Ken 先，十八廿二， 听紧你，我系阿 Ken。 嗯，好啦，跟住系应该系 Samuel 啊，十八廿二， 听紧你 ，Samuel，Samuel 你 好啊， 喂阿 Ken 啊，你系上个礼拜赢紧嘅。是 啊, 是 啊, 是啊 有没有信心今个礼拜被人摟呢 冇嘅。 冇嘅。咦咁有信心 劲喎。 咁、啊、Samuel 有没有信心赢啊 啊尽力啦。嗯、我有啲紧张啊。 唔使紧张啦只要呢记住啊听住刚才嗰个部分嘅访问呢、 嗯、 全部答案一定喺里面嘅。 是。但是今集嗰啲都系几深其实。 唔深啊而啊阵间 DJ 嗰啲仲难啊。 系啊、嗯、好嚟老婆准备老 记住要问完问题之后记得讲自己个名先得唔得 系啊同埋听晒啊钟哥讲晒成条问题先嗌、嗯、名好冇好嚟老婆 第一条。 开始。 根据伍嘉廉所讲当时一台二台仲未分嘅只有一个主台晏昼四点到六点有一个节目。而呢个节目亦都成为诞生二台嘅种子。呢、这个节目叫乜嘢名咧 ？Samuel 阿 Ken， 黄昏的旋律。 黄昏的旋律 错 系错嘅。 阿 Samuel 补补答， 青春交响曲 啱咗。补答有五分啊吓 ，OK。 好，第二条啦。伍嘉廉提到，当时朱培庆主持嘅节目叫做《点滴》，而车淑梅所讲。吴石辉主持的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我都话 阿 Ken， 黄昏的旋律 又喂阿 Ken， 其实你咪只识黄金的旋律呢五个字嘅咋？你系咪玩嘢啊？ 唔紧要，咁错嘅。 补答 ，Samuel 补答， 唔记得啊？吴石辉，我补答， 冇补答，冇补答， 阿 Ken 就冇补答噶啦。 好啦，即系仍然即系唔补答啊嘛？系咪？ 我可唔可以试下补答啊？ 边个试下阿 Ken 定阿 Sam？ 阿 Ken 唔好意思啦，因为你第一个答咗黄昏的旋律，冇得再补答啦。而 Sam 亦都放弃补答啊嘛，即系呢条系大家都唔答。 系，但系冇分嘅情况下，阿 Ken 你系咪想试下？ 车边车地 都错嘅，都系好彩你冇补答啫。 咪就系咯，系 嗱正确， 百花齐放啊！ 正确答案系百花齐放，咁即系话我哋仍然都要问跟住呢条题目啦。 哇！ 嗱，即系话如果阿 Ken 你答啱嘅话咧，你有机会一比一。咁就可以繼續玩啦。 係，但我提一提阿 Ken 啊，第三條呢個答案唔係黃金的旋律啦，都係 OK 啊。 你唔好再答黃金的旋律啦，唔該。 好，聽住題目。 OK， 車淑梅主持嘅節目叫做《車天車地》，咁樣車淑梅同伍嘉廉一齊主持嘅節目叫做乜嘢名咧 ？Samuel，Samuel，Samuel， 紅白高搖豆。 啱嘅， 恭喜你啊 ，Samuel 可以过关啦！ 恭喜晒，恭喜晒！咁啊 ，Ken 唔好意思啦，呢、這个礼拜第一个 round 咧已经被抽啦。 系唔紧要，我哋计累积分数嘅多与少嘅。 嗯， 咁睇下 都仲有啲希望嘅。 系有啲希望嘅，阿 Ken， 我哋俾你点个唱先啦。 我话点唱俾香港运动员啦，希望我哋继续加油啦。 嗯，系 奥运开波啊，系啊，系啊，好啊， 好多谢晒 Ken， 多谢晒 Ken， 拜拜。好 ，Samuel。陣間第二回合再見你咯， 好， 記住留心咯，唔好借答黃金的旋律喎，大家 我都係嗰句，你只要記住成個訪問裏面提過嘅一啲重點咧，其實就必定識答噶啦，得唔得？ 係啊， 我哋提埋咧啲準備打電話嚟玩嘅朋友都係、 啊，都係嘅，都係嘅， 係啊。 好啦，咁陣間再同阿 Samuel 傾啦，唔該曬， 拜拜， 唔該曬，拜拜。 如果大家仲有興趣嘅話，歡迎打個電話嚟1872388，嚟同我哋一齊玩下呢個尋找終極二台迷啊。 係啊，你話真係一個 DJ 做一個經典嘅節目幾重要啊？ 係、 啊，即係伍嘉年嘅經典節目就係《黃金的旋律》啊嘛。 係，到而家都係。 所以頭先阿 Samuel 同埋阿 Ken 乜嘢都係噏住呢五個字。 唔係，呢個係阿 Ken 正話用嗰啲嘢考試。秘技啊， 系 逢亲唔识答，答同一个答案，即系谂住必定有一次撞中啊！ 即系答嗰啲以上皆是， 系啊系啊， 点都有一条中啩。 唔、啊啊、好意思，我哋冇完全冇黄金的旋律呢个答案出过。 系啊，咁啊，大家记住啦，咁啊，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啦。有钟哥、梁荣忠同埋我 Roland 梁子希嘅1822听紧你。 跟住提一提啦，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晏昼5:30，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大家小心啲天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队在今届奥运暂时取得两金一铜，其中杨倩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夺得今届奥运会的第一金。首次参加奥运的杨倩在决赛第一阶段八位选手中排第一，到第二阶段杨倩一路守在前列，她最后和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加拉仙娜对决。两人斗到最后一枪，加拉仙娜失准，只是打出8.9环，杨倩就打出9.8环，以0.7环反胜夺金。国家队第二金来自举重，侯志慧在女子49公斤级以总成绩破奥运纪录的210公斤赢得金牌，而奥运四朝元老庞伟在男子10米气手枪就得到铜牌。奥运女子重剑个人赛，港队的江文蔚在8强止步，以10-15不敌俄罗斯奥委会的梅达沙耶娃，但已经创下港队历来在剑击项目的最佳成绩。世界排名第七27岁的江文蔚面对年仅19岁世界排名第258的对手，双方在首回合表现谨慎，因为消极比赛先后被出示黄牌和红牌警告。首回合江文蔚以2-1领先，第二回合戰情較為緊湊，雙方幾次打成平手，江文蔚及後被反超前，尾段分數漸漸被拉開，最終落敗。他賽後說自己表現有些心急，未能發揮，感到失望。他說已經適應比賽的緊張感覺和場地氣氛，希望稍後在團體賽可以和隊友一起放鬆，盡力比賽。港隊的石偉雄出戰男子跳馬預賽，石偉雄兩跳都是難度最高6.0，第一跳李世光跳取得14.716分，到第二跳李世光跳二的时候，他落地失准，整个人冲前垫地取得13.833分，两跳合计得分是14.274分。三组成绩最好的八人可以晋级，石伟雄能否跻身8月2日决赛，要视乎其他选手的表现。而在单杠项目，两届奥运男子全能金牌得主32岁日本的内川航平在资格赛出现失误，从单杠上面跌落嚟，最终只系得13.866分，未能跻身前八名，无缘决赛。由于内川航平只系参加咗单项，佢将唔会喺团体赛上阵。日本东京都新增1128宗确诊，另外再多17名同东京奥运有关的人员确诊，包括1名运动员，令今个月起至今累计127名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最新染病的包括14名承包人员、2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人住在选手村。大会话新确诊运动员不是日本籍，亦都冇住在选手村。另外，在开幕仪式上，部分运动员在进场时没有戴口罩，违反大会规则。他们包括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运动员，亦都有运动员将口罩拉下来。东京奥组委发言人呼吁运动员配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架坏车阻路，影响到呢而家一大车多，龙尾排到海滨道公园。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海滨道公园。咁另外呢喺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对开亦都有意外，车龙排到钻石山港铁站。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对开呢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呢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信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的入口车龙去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创智中学。最后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沥源村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席伍德基， 这个绝对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号召来的，因为过往呢就男儿当兵，现在就女子顶埋半边天。 晚晚看国剧830，号手就位。 除了可以晚上8:30在港台电视31收看之外，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网上同步直播。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电台冷知识， 开咪。通常在节目现场播出之前，负责控制台的 DJ 会大声讲一句开咪，目的是通知直播室里面其他 DJ 开始直播。而直播室内外都会有一盏红灯，当直播开始，红灯会亮起，代表已经开始直播。我是梁荣忠。 十八廿二听紧你。 嗱，而家钟哥做紧神光第一线嘅，咁要讲下你嘅呢个节目嘅前传啦。 哇，前传同埋前前传啊！ 系啊，嗱，阿淑梅姐喺度啦， 系啊， 系咪先？ 我都向阿淑梅姐取过经嘅，即系点样做朝早节目？ 喂，带住我做朝早节目嗰个喺呢度，伍嘉廉， 有伍嘉廉哥哥啦。 系啊，40年前嘅事 ，Eric， 原来40年前啊！我记得咧嗰阵时40年前咧就话电台咧就话。我哋有个新二台啊，有个二台出嚟啦，咁样咁啊要安排咧由早到晚嘅节目喎、啊，咁样咁啊搵人做朝头早节目咁样，咁啊吴世辉系氹我啦，你知啦，朝头早边个想起身啫？ 冇人想咁早起身、啊， 六点钟有边啲人起身啊？咁样咁，但系咧佢就即系都同我讲啦，佢话嗱，我有一个好好嘅拍档俾你嘅，咁我谂下。 伍嘉廉好啊，呢個人好正直嘅，好好，同埋佢好叻嘅，喺我心裏邊，歌又叻，做人又好。咁佢即係佢擺咗呢個人喺度，我已經即係應承咗一半嘅。另外一半嘅原因咧，就係嗰陣時朝頭早咧，正台啊嚇，我所講就有一個叫做香港之神。 嗯， 咁咧朝头早节目咧，我就喺嗰度咧就做 PA 嘅，又系去斟茶递水啊，写交通消息啊咁样样。咁有阵时咧，主持人咧，阿黄玉芬女士咧，佢唔舒服啦，佢后嚟真系因为病而逝世啦。咁佢唔舒服嘅时候咧，就揾我去做替工嘅。我讲一阵间啫，我已经俾人投诉到癫咗噶啦。 投诉咩咧？ 投诉香港之神。正正经经噶嘛，你笑乜嘢啊？冇嘢值得笑，咁都得噶喎。咁我俾啲台长咧，都系训示过嘅。你唔可以喺嗰度出声，你唔可以喺朝头早节目出声。我哋听唔惯啲笑声嘅朝头早，我哋好严肃咁去开始一日嘅。即系嗰阵时啲思想就咁样样。吓，估唔到咧，吴世辉同我讲：嗱，呢个节目咧，你同伍嘉廉咧，你中意点都得噶。你中意笑到咩都得嘅， 竟然 我吓咁个节目名叫咩名啊？ 嗰阵时叫做 清晨开心果， 清晨开心果 特别系要做开心，因为其实呢个节目可以话前身咧，仲有少少嘅基因喺度咧，就系陈任同埋以前长腿姐姐 个 剑青一齐主持嘅早晨节目。佢哋曾經亦都有個早晨節目，咁佢哋做得比而家好開放嘅。開放嘅程度係點呢？開放程度就係、是，譬如有人喺外面要入嚟，通常開緊咪就唔可以開門嘅，佢哋係照開嘅。 哦， 咁、有立體聲咁樣嚇，即係由遠而近埋咪，然後跟住早晨咁啊，跟住哇，你又打醒杯奶茶啦，又我俾個蘿蔔。俾個菠蘿包你食咁樣， 即係好有動感嘅， 好動感 嘅，好動感嘅。 咁其實係唔錯嘅，咁不過嗰陣時啲人接受嘅程度，我就唔知點啦。 係 太前衞啊嘛， 太前衞真 係。可能佢又俾人話 嘅。點解你咁？我哋有精神開心，其實有兩樣好處嘅。第一就係、是香港電台未有24小時廣播，當時係六點鐘開始廣播。咁、我有一個責任，除咗主持呢個節目之外咧，就係5:45，即係5:09嗰時候咧、前六秒鐘咧，我一定要喺我嗰個直播室，嗰時喺嚇二台直播室C3啊嗰度 C3 就播一個錄音帶。 系， 嗰、那個、音帶咧係一隻 嘅， 一部音帶嚟，一隻歌嘅啫。嗰只歌咧就係 countdown 到六點鐘嘅時候、之前有錄下 time peep。咁咧就嗰錄下 time peep 咧就係、開始我哋今日嘅廣播啦。咁、但係錄下 time peep 之前嗰45分鐘我做咩咧？我翻嚟咧要放一個通嘅，即係我啲 technician 就會知道放一個通嘅。個通咧其實係 line up 翻全香港所有嘅嗰啲發射站。 哇！咁大責任噶你， 如果我係咯翻唔到嘅話咧，咁個通就播唔到咧。 哦， 咁咧我就唔知嗰日有咩播啦。 咪 Eric 講完之後，我以為 Eric 做緊工程師啊。 啊，佢係 嘅，我哋嗰陣時都做緊啲工程 師。好多機係佢賣嘅，真㗎。 喂，你作為一個年輕人嗰陣時要負責咁多嘢，你唔好大壓力咯。 其實呃你嘅實有嘅，但係人哋委以重任，我覺得係一個有種榮耀嘅感覺啦，有光榮嘅感覺啦。 同埋咧，佢嗰陣時朝頭早嚟接我翻工㗎。 冇錯，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呢個另 一樣嘢咧，就真係好難得啦。嗰陣時我住馬頭圍村嘅，咁Eric 我唔知道你住邊度。 我嗰陣時土瓜灣嘛，即係而家有地鐵站嗰度咧。 哎呀，宋皇台。咁佢咧就揸住架紅色嘅小跑車。 哇！ 就喺我屋企楼下，咁我一睇，我住14楼，一望，小跑车嚟咗，我落楼啦。 哇，咁好噶， 好浪漫喎、啊！你哋每朝翻工， 好浪漫啦、 好似浪漫，但我哋两个咧就完全咧就冇话即系男啊女啊嗰啲嘢嘅，我哋两个好好同事，我哋好好同事嚟嘅，完全冇事嘅。虽然一直以嚟咧都俾人哋误会我哋两个系 啊呢样真系 夫妇， 系 即系有人喺个街上边叫我做阿五太嘅，咁我都唔知点算好。 而家冇啦啩？ 而家冇啦，而家冇。 唔系前几日， 前几日仲跑。 我饮茶，即系有一个朋友遇到啦，咁佢就恭喜。我因為你領咗獎， 我哋 哋好同事啫。 所以话几入心啊，当其时嘅形象好入心啊， 好入心，因为即系成日都即系对住啊嘛，做任何节目都好似我哋两个即系一孖咁样样。咁同埋我哋嗰阵时咧，好红啊，红成点咧？红成咧有一只糖咧，系叫做 啊。系 的的糖啦，叫做的的糖咧，就系同我哋咧就系即系 吓， 啊唔系，就同我哋咧就系签咗个约咧，就系同佢哋拍一个广告。 哦， 我哋去啊，啱啱好似开咗冇几耐嘅海洋公园， 所以个影响力都几强吓。 成為咗呢個嘅電視上邊見到嘅廣告人啊，就係我哋兩個節目主持，都幾得意嘅嚇， 都幾 好多嘢，好多嘢玩。 拍呢一個即係拍廣告嘅啫，比較少嘅真係。 係啊， 但係點解一啲嗰啲愛情火花都擦唔出嘅咧？大家都係年青人嗰陣時， 係因為咧大家都拍緊拖啊嘛。 我已經 各人都即係嚇，咁啊 Eric 嗰啲我觀察過啦，佢中意嗰啲咧。小家碧玉，斯斯文文，做校长就啱噶啦。咁于是乎佢咪娶咗阿玲咯，系咪？咁我啲咁样嘅就系哇粗枝大叶嘅， 边度啱？大性嘅， 边度啱佢嘅？所以讲嘢咁大声，讲 心有所属， 系啊系啊，好啊。 你成日都咁样接载啲女同事嘅以前 Eric。 都可以講話 幾好喎、啊， 因為點解？好好噶， 因為點解咧？我以前主持黃昏的旋律嗰陣時都未開始有二台嘅時候咧，接住我做節目咧就係葛劍青，係咁啊！葛劍青咧就做由7點至到8點鐘咁，通常咧你知啦，全個電台都係年青人嚟嘅嗰陣時候，係咁啊嗱，有吳石輝啦，有張文新啦，咁就我啦，郭劍青啦，咁我哋一到八點鐘咧就一齊去食飯，夜晚，咁啊即係我哋又等埋佢啊，咁一齊，咁所以一齊哇，逼落架車度啊，咁一齊去，都幾高興， 真係好家庭啊，即係 好家庭， 好開心㗎，我哋成日都 電台都係好家庭嘅嗱，你會記得我哋以前咧就有張敏儀處長啦，我哋叫佢做大姐嘅。 系啊，系啊！ 我哋嗰阵时有个台长就系陈慧文先生，我哋叫做大叔嘅。另外，钟伟明先生咧过咗身啦，我哋叫做大哥嘅。 哦， 咁所以变咗话有家庭嘅感觉嘅。 系 咁，我哋仲有咧邓慧娴姐姐咧，就系嘅嗰阵时系做五台嘅台长嘅，邓慧娴姐姐咧，我哋叫佢也姐姐嘅，即 系 好有嗰种。即係家庭嘅感覺，真係好親切。 講翻嗰個朝早節目啊，兩位嗱，朝早節目開好早噶嘛，六點鐘要聽到聲啦。有冇啲壓力，或者有冇曾經試過有人起唔到身先？ 應該喺佢挾持底下咧係冇嘅， 我哋好似都冇試過，我哋真係冇試過。 但係後嚟咧，阿 Eric 佢就太忙啦，咁就要即係要離開朝頭早節目，但我真係好 miss 我哋當年咧係一齊做節目，兩張凳拍埋一齊，左邊唱盤。右边唱盘，咁然之后咧就对住一隻咪嚟讲嘢， 一隻咪噶， 点解咧？未有钱买第二个咪啊？嗰阵时 其实都点解都唔系嘅，即系 我哋好识得走位喎。 你讲完就 你褪前啲，我褪后啲， 自制立体式。 因为而家嘅咪同以前唔同啊嘛，而家嘅咪嗰啲 direction 咧，即系比较窄啲嘅 direction， 以前嗰啲咧就比较阔啲嘅。咁亦都有个问题就系，如果你摆两个咪度，如果个咪开得唔好咧，就有 crossover。咁佢聲咧就空咗， 哦， 係 啊， 咁啊追求， 咁啊即係嗰陣時我哋追求呢個音響係比較追求得比較高啲 咁，嗰陣時我哋都係好輕鬆嘅，係講啲生活嘅趣事啊，所見所聞啊，少少即係新聞啊，交通消息啊。天氣消息啊，快啲起身啦，就快八點咯噃，即係講呢啲咁嘅嘢就已經。好舒服噶， 咁亦都俾咗好多資訊嘅，即係嗰陣時，即係真係翻工嘅個個，如果係開住嚟聽咧，差唔多好似佢哋步驟跟住你去做啊，幾時刷牙、洗面啊，好快著衫啊， 幾點鐘有啲咩環節啊，佢哋已經 即 係 除咗阿媽吹嗰啲之外咧，就到我哋兩個吹佢。 哎呀，所以街上邊見到啲人，哎呀，好細個聽你做神光啊，聽你做嘅呢一個嘅開心果嘅時間咧，我話你都好憎我啊。 阿媽叫你起身，你好嬲噶嘛？咁、我叫你起身，你更加嬲。 不過正話講到話，我當初入神光嘅時候咧，我都向阿素梅姐取過經啊。阿素梅姐俾咗兩樣嘢我話，佢話嗱，鐘仔做朝早節目兩樣嘢，第一一定要正能量，第二。一定要開心，即係呢兩句説話好入心嘅，即係我去到而家都堅持住做朝早節目，就係要發放呢兩樣嘢俾所有嘅聽眾。 一日嘅開始啊嘛，如果你一開始話我今日好攰啊，今日唔想起身，哇！ 咁大家就好咁樣嘅， 所以嗰陣時即係伍錫輝即係我哋嘅導師兼我哋嘅領導人啦，佢都講過嘅。究竟你做一個節目主持人，會唔會將自己嘅情緒帶入個節目裏邊咧？咁如果你話以一個 personality show 啊，一个有人性的节目的话，就好像应该带入去好一点、但是另外又想想，喂，你失恋啊，你不开心啊，你那些今天早上不是很睡得不好够 啊，只猫不舒服啊， 听众没 共鸣啊， 没这个责任去听你这些东西的嘛，是 不是？ 是不是人家听是听想听一些即是很有正能量开心的， 是 所以这个都是个节目的 主导的力量。 是啊，但你走了之后呢就变了有欧瑞强啦，我们就拎了个节目的名字就叫做阳光早餐。咁跟住呢就有呢个嘅神光第一线啦。 係啦，咁我哋陣間不如讲下神光第一线啦，可能有五个男士陪住阿淑梅㗎喎。 係。 晨早空气精神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跨海，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源自平。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的海半远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性似自然。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美。尘俗无数分离，愿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性知自美。尘俗无数 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十八廿二听紧你，有冇听到我的语气突然间低沉咗啊？ 点解嘅？ 你唔好同我怀缅过去啊嘛！你一同我怀缅过去咧，我就谂起好多生不逢时嘅感觉，即系正如同你相识一样。 系啊。 相識得太 遲，唔係。如果你要懷緬過去，你係應該更加活力嘅喎。你嗰啲叻人新世紀， 唔係你講緊八十年代啊嘛，正話。 講緊八十年代， 正所謂懷緬過去常陶醉，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啊嘛。 唔好咁啦，唔好咁啦。我哋第二回合嚟啦嚇。咁啊，頭先咧成為台主嘅咧就有阿 Samuel 喺度喎。 Samuel 十八日二。 聽緊你。 哇 ，Samuel 醒咗好多啊，即刻嚇。 今次對手係邊位啊？ 係 Anna 十八日二。 破 听紧你 Anna。 嗯，好，今日都系咧，题目系非常之显浅嘅。而喺三 part 嘅访问嚟讲咧，我可以话呢一次嘅答案咧系最浅嘅。当然啦，你听住正话嘅访问咧，你必定知道答案。 系 嗱，记住啦，嗌咗自己嘅名先至好讲啊。 嗯，但系我哋局局都系咁讲噶，不过好多人都系答唔到啊。 系好，阿Anna 同埋 Samuel 准备好未？ 好， 准备好。 嚟啦，记得嗌自己嘅名先。好，嚟啦，第一条。车淑梅同伍嘉廉主持嘅晨早节目叫做乜嘢名 字 ？Anna Anna 晨光第一线 嗱都话噶啦，答错咗啦， 答错咗啦， 系啊 ，Samuel 有冇补答？ 清晨开心果 啱啦， 阿 Samuel 呢个 太紧张啦， 执死鸡王吓， 系咯， 每拍一粒喎， 系咯 ，Anna 唔好咁紧张啦 ，OK， 都系嗌自己的名字先啦， okay, okay. 第二条啦。由于当时未有二十四小时广播嘅，清晨六点先至开始啦。咁伍嘉廉先生五点四十五分前几多秒要开始播放一饼录音带呢？伍嘉廉先生， Anna， 哎 ，Anna，Anna， 五点四十五分。 嗱，我直话，我再问多次题目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伍嘉廉先生喺五点四十五分前几多秒？要开始播放一饼录音带咧， 系几多秒、啊？问你 Samuel 七秒， 七秒系 错 错嘅。 Anna， 补答补答， 六秒。 哇，又俾你执到四机、啊， 系六秒钟嘅。 你系乱答定系咩嘅 ？Anna， 我唔系有记，我记住噶。 OK， 即、 okay、 系顺带第一题，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 头先太紧张啦，头先都我识咗嗰条， 真系 OK， 系啦， 唔使 紧张。 嗱，而家咧就一对一，我哋要问第三条啦。不 过 顺带提一提，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电台广播咧，其实喺最后答正之前嘅六秒钟咧，亦都听到我哋嘅 time pick 嘅，即系嘟嘟嘟嘟嘟嘟，而家系正几多点咁样嘅。所以大家可以留意我哋一个对时嘅一个星号俾大家。 系啊，都系六秒吓， 六秒嘅、嗯。好啦，第三条决胜题啦，两位听清楚，记得嗌自己名先。伍嘉廉冇做晨早节目之后，车淑梅同欧瑞强主持嘅晨早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Samuel Anna Samuel 清晨早餐， 清晨早餐系。 哦， 错咗、哎， 清晨早餐系系 系系错嘅， 系错嘅， 好系啊！ 嗱，你唔好讲住， 唔好讲啊，唔好益 Anna， Anna 有可能系答错嘅。好啦 ，Anna 咧， 晨光第一线 系错嘅， 我要补答，我要补答。 喂，咁都要补答啦，因为而家佢 嗱，由于两个都系错嘅， 系啊， 所以系可以补答嘅，系咪 Samuel 补答？ 系， 好 Samuel 补答 早餐 咩话 咩？ 晨光早餐， 晨光早餐系错嘅， 吓 好啦，咁啊，阿 Anna 有冇多一次补答？ 多一次补答啦，冇啊，历时下题咯， 冇下题啦，因为大即系三条题目啫。好啦，即系大家都冇补答啦，系嘛？ 系啊，系啊， 冇啦，正确答案系阳光早餐嘅。 系，咁不如咁啦、嗯，我哋要问多一条决胜题， 即系而家大家都系五分五分系嘛？ 系啊， 系嘛？ 我问多一条啦，好，我呢条啦。加出嚟嘅 喺呢度攞系嘛？ 唔系，我谂到一条，头先我都有留意住佢哋个访问噶嘛。头先咧，阿淑梅姐话咧，咁阿 Eric 就好 sweet 噶，咁、 嗯、 就会揸车咧兜埋去翻朝头早噶嘛。咁、嗯、佢就话咧，嗰架跑车系咩颜色嘅话 ？Samuel， 红色嘅小跑车。 啱咗， 有个名㗎， 慢咗啲啊！ 唔紧要，唔紧要 ，Anna 亦都恭喜晒啊！呢个环节咧。拉得好紧、 啊，系啊，好精彩啊！ 好 ，Anna 有冇点唱啊？ 点俾你两个听，同埋我屋企人啦、啊。 多谢、 啊，多谢晒，多谢晒。 Anna 唔紧要，最多我叫阿钟哥揸佢架深黑色嘅车， 深黑色嘅 车你出街， 十年嘅旧车咁样， 好唔好？ 好啊， 同你去兜下风。 拜拜， 多谢晒， 拜拜。 咁啊 ，Samuel 亦都可以继续。不过呢一 part 咧 ，Samuel 赢得好险下。 系啦、啊，喂阿 Samuel 啊。其实咧，你有晒经验啦，你可唔可以第三局咧答啲答案咧准确少少咧？ 好，我尽量尽量。 四个字，争一个字就错。 不过想讲讲先啊，由于 Samuel 虽然呢一 part 胜出咗啦， 但係呢一 part 佢嘅分數進帳係偏低㗎。係 啊，所以全部都係補答。 係啊，如果你去到最後嘅時候要計你嘅累積分數咧，可能有啲蝕底嘅。所以下一次翻嚟嘅時候咧，盡量一嚟就要答中題目，你先可攞曬啲分嘅，得唔得？ 係啊， 好， 喂， 留、okay. 留心啲聽，即係好似嗰陣時交功課咁咧，聽住啲咩嗰啲叫咩閱讀理解啊， 係啊， 即係睇曬之後，咁、你就會識得答嗰啲問題噶啦嘛，係咪？好啦，轉頭見， 好陣間答半之前再同你傾多次啊。 好，拜拜，1872388，咁我哋仲有一個回合咧，就預備聽眾咧點樣咧，同阿 Samuel 對壘咧，競逐我哋呢個啊無敵終極二台米啊！ 通常咧參加呢啲問答遊戲比賽咧、通常出問題嘅得兩個方向嘅啫，一就是、必定係問一啲同資訊或者資料有關嘅嘢、所以留意呢啲數字啦、名啦，就包冇撞板嘅， 係咯。 如果唔係嘅話，另一個方向咧就問一啲好細微細眼嘅嘢嘅，嗱放心。通常咧喺 DJ 問題，我先至問啲細微細眼嘅嘢嘅。 係， 而喺聽眾嗰個部分咧，通常係問一啲資訊上嘅嘢嘅。 係， 所以陣間嘅聽眾們或者嚟緊唔同集數嘅聽眾們，留意多啲呢啲咧，反而有著數。 係啊，因為啲問題咧，全部頭先學阿鍾哥話齋，同啲年份有關嘅啫。 係啊， 我哋淨係租質啲同事 DJ 隊嘅啫。係啦，好，轉頭翻嚟再見。 较高的臭氧水平亦会加速二氧化氮的形成。根据天文台预测，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下个星期为云南沿岸带来骤雨。署方预料在此之前，本港的空气污染仍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天气方面，受台风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地区普遍晴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4点烟花集结在上海的东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三亚以西大约330公里，预料初时向南缓慢移动，稍后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晚上7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坏车啦。较早前呢，观塘绕道是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的坏车呢都是未拖走的。影响到车龙呢排到过去益京中心。咁就是观塘绕道是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的慢线仍然有坏车阻路，车龙呢排到过去益京中心。咁另外呢，喺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㗎，龙尾排到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对开有意外，车龙呢排到启业村。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的入口龙尾排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油站。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的园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城隧出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夜晚的7:08，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5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驾车前咪饮。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星期一至五晚八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ayhk, 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四减一，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 storyteller 今次讲嘅故事系 从头开始。当你不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限。 今次用局外人的角色去唱这首歌，当事人沉醉在一段令自己伤痕累累没回应的关系当中，旁人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当事人能够醒觉，给自己从头开始的机会。祝福林家谦填词陈耀森，编曲 Matt Chu，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从头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 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敬轩《从头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 出街。出街代表节目已经在大气电波播放的行内术语。如果节目未播放，就会说未出街；已经播放，就会说出咗街。好像现在这样，就是出紧街。我是梁永忠。 十八廿二，听紧你。 晨光第一線咧，起倉嘅時候咧，有五個男士陪住阿淑梅。 哇！你話 朝早嘅，咁咪五個都喺你屋企樓下等你車你翻屋企噶，咪翻電台噶。 有冇咁忙啊？真係。其實咧就應該咁樣。由呢個嘅陽光早餐，就歐瑞強。咁你知佢幾忙咧？佢嗰陣時又讀緊書，係咪？咁啊。佢同阿伍嘉廉就完全唔同嘅，伍嘉廉咧就好照顾我嘅，我咧变咗咧就去咗阳光早餐就好照顾佢，因为佢随时瞓著嘅吓， 朝早节目喎， 朝早我哋冇拍埋一齐坐啦，佢坐我对面嘅， 所以欧瑞强都有个名叫欧睡眠 咧，好贴切，真系好贴切，有时候我播紧歌时咧，我见到佢。拧咗去后面就对住埲墙嘅，就我死啦！佢系咪真瞓咗咧？但我又唔够时间走出去催佢，真系好好笑。咁后嚟咧，佢冇办法啦，佢太忙，佢做唔到咁早啦，咁长嘅时间啦。咁啊，我继续 keep 住喺度啦。咁有徐益雄啦，我哋当时系咪我哋嘅职员嚟噶？徐益雄， 嗰阵时应该好似都唔系，未系，好似 未系， 好似未。 咁佢咧就话即系可以即系做朝头早节目嘅。咁我同佢都做过一段时期，兼且佢系将阳光早餐嘅名咧改做晨光第一线徐益雄，即系佢而家喺广告界非常之红啦。佢咁啊。 但做做下咧，佢又唔做得咯。哎呀，因为咧。唔知點解咧，即係個個都好忙咁，即係得我一個唔忙嘅啫，即係由頭到尾都咁冇命， 朝早嘅時段 都喺度咁樣樣， 係個個唔想翻咁耐咁早啊。 咁啊， 得你捱得到啊，淑梅。 會唔會係咁咧？咁我冇所謂啦嚇，我覺得都好中意朝頭早節目嘅，我覺得帶俾人哋。好多啊，好、多好開心，好、多好多嘅力量， 好有力量嘅呢、這個節目。 我就覺得哇，真係呢個係我自己最想、最想、最想做，同埋我答應承咗啊，吳石輝，我要做到幾耐得幾耐嘅，因為我曾經試過俾人叫你千祈唔好朝頭早出現，我而家成日都要霸住朝頭早，所以有時我試過做夜晚節目咧。我都唔慣嘅，一開咪早晨，咦唔係喎，夜晚嚟嗰陣點嘅，唉、哎、真係慣咗。咁後嚟咧，五個男士頂住先，邊個咧？你哋記唔記得 啊？我記得有應該有阿韋嘉晴， 係啦， 係啦， 嗯嗯，有阿蛋， 係啦，有伍嘉廉都試過嘅，有 歐瑞強一日 係 嘛？ 係啊係啊，都好似有。倪炳龍， 倪炳龍， 係啦係啦係啦，好似梁繼章，我唔記得咗有冇啊。即係總言之就出出咁轉，我日日都唔記得嗰日邊個嚟嘅，只要差唔多時間，我真係記得阿韋嘉晴咧嚇，即係陳志雲咧，佢就行得都慢慢地嘅嘛，我就見到佢好似一個。喺度表演緊時裝嘅一個男人喺外面嘅大窗嗰度慢慢咁行入嚟好自由淡定。係啊，五個唔同嘅男士，咁但係都有擦出唔同嘅火花。我覺得嗰段日子都幾好玩嘅。 咁我淑梅姐，即係譬如話兩個人做拍檔咧，真係需要時間磨合噶嘛。 係啊， 如果日日都係呢個拍檔嘅話，其實嗰個默契嚟得好啲嘅。 冇錯。 咁但係當其時日日都唔同。 咁於是乎 做咧， 咁於是乎我咪日日都以唔同嘅心情啊、形態啊去迎接佢哋咯。因為佢哋個個我都熟噶嘛，其實個個我都識噶嘛，唔係新朋友嚟噶嘛， 所以變咗喺嗰個五個配搭裏面咧，淑梅姐就做咗個主導，即係係一個主導嘅角色啦。咁啊變咗其他嘅配入去咁樣一個配搭啦。 冇錯喎，咁啊後嚟咧就。就到咗咁上下，呢五個人都頂順嘅時候，咁咧啊吳石輝又出現啦。我哋有個酒吧噶嘛， 啲地牢 嗰度而家冇咗，變咗即係雜貨房。 係啊， 咁佢同我講，佢話我又揾咗一個人俾你啦。嚇、呢、這個咧應該同你天長地久噶啦。咁嗰個就叫做曾志華啦。嚇，碌 Sir 就嚟咗神光啦。 因為好多因為嗰啲工作上面嘅調動咧，我哋除咗主持節目之外。外咧，我哋其實亦都好多，即系嚇，即系阿面上面啲工作要做嘅。咁變咗咧，即係行政上面工作嗰陣時，曾志華最早入嚟電台嘅時候係做凌晨節目噶嘛，就輕談淺唱不夜天 嘅。冇錯，佢成日都揾阿麥之華啲唱片去播嘅。麥之華， 跟住 還翻俾我嚇。 即係我有段時間，我又做咗夜晚節目噶嘛。我又做咗11点到2点嘅節目噶嘛。咁啊變咗即係大家調嚟調去咧，就執位。咁啊變咗，我哋一路摸到嗰個最好嘅配搭，即係。成個節目表出嚟最完整啦，咁樣咁啊，於是乎有咗個神光第一線。其實呢個名字真係改得幾好。到而家咧，即係你知啦，我好早起身去打波，我哋通常都叫嗰個打波嗰個有神光第一線啦，咁樣即係用咗。而家好多人都講緊呢一個名字，因為佢好入。好深入民心， 系冇错冇错， 变咗我哋一生活嘅一部分啊！个名已经系， 多谢阿钟哥你继续撑住呢个节目， 多谢你哋开咗个咁好嘅头，我哋去承接住啫。 其实咧，我就由1981年咧，我哋二台开始之后咧，我就去到2002年咧，就离开晨光啦。咁我都成。做朝頭早節目都做咗21年啦，咁啊，所以喺街上面好多啲朋友都話：，我當年俾你叫醒嘅，咁樣我都覺得係種榮幸嚟嘅，多謝曬。第時啊，你都會啊，有朋友，俊哥，你當年叫醒我嘅，係一種榮幸咯。 我哋都係通常而家都係朝早一起身就早晨，即係俾一個正能量大家，好活力咁樣起身。 計翻日子已經成36年歷史喎，晨光 係 咯， 係啊， 仲會有冇啲特別？嘅难忘回忆一定好多噶啦， 系系 一谂起边一单先咧？ 难忘回忆啊，哇！嗰阵时我哋有一个嘅 花車巡遊， 嗯， 記唔記得啊？我哋 嚇，冇錯冇錯， 我哋喺中環，哇！嗰陣時真係好鬼大陣仗，電台啫嘛，點解可以封路嘅咧？咁 Eric 你要講講咧。 其实就都几辛苦嘅，即系你要有好多安排啦。 系啊系啊，好多跑车，一连串跑车喺我哋嗰个嘅。 而家系大年初一先做嘅， 而家 过 年 先 可能 过年 都未必有。 系咯系啊，每个节目都要即系 一个花车， 一个花车， 每个节目 一个花车，两个坐到一个司机哥哥咁样样啦。咁啊，当年咧，我同阿曾志华咧就着住婚纱嘅， 系 就我。 突然之间有啲气可以讲 嘅啫，第一次就同佢着， 拎住个牌就写住晨光第一线，播出时间几多几多几多几多咁样。嗰时 Eric 你系做咩？ 我系 系咪扮古装啊？你 我唔系我好似 阿魏炳堂扮古装， 都系着西装嘅， 着西装， 好似着礼服嘅，我都系咁。 系啊， 但系就哇，真系太。都幾耐 咯，都好耐啦。 其實嗰日都幾熱下嘅， 係 即係記得呢一日 夏天嚟嘅， 係啊。 個沿途咧就真係由呢度一路咧過呢個嘅公主道啊，過海嘅，跟住去到中環嗰度啊。 嚇，去咁遠㗎？我以為一條路嘅啫， 最塞車嗰度咯。 去中環好多好多歌手，陳百強啦 ，B 哥哥啦，陳慧嫻啦， 你講得出嘅歌手都出席， 全部都出席。喺呢一個嘅嗰條咩路啊？ 係咪遮打道啊？ 遮打花園， 遮打花園 嗰度， 係啊， 德輔道中， 哇！搭住曬嗰啲台員，全部企曬上去，然之後影張相，哇！幾 大嘅嗰時嗰張相都幾宏偉， 好轟動啊！係啊， 咁啊，不過即係 眨下眼都幾十年， 就幾 好開心啊！啊！呢種嘅威勢真係 嘅力量，即係其實講真，我哋成日都係喺好多有人訪問啊，或者係問翻我哋以前嘅感覺咧。我覺得我哋都好慶幸，其實都好感恩嘅，因為電台嘅節目主持人喺 DJ 呢一個嘅興起裏邊咧，我哋佔咗一部分嚇。其實即係有帶嚟好多好開心回憶啦嚇，咁亦都可以話製造咗好多。在電台廣播裏面即係一啲歷史啦嚇， 真係好彩嘅，適逢其會，即係能夠喺呢一個時候裏邊咧，係出現， 我有份參與， 所以真係好好。 阿 Eric 或者宋梅姐都係佔有一個唔係一部分啊，係佔有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因為最初嘅時候，你哋開咗個咁輝煌嘅頭，後邊嘅人我哋先至可以有一個好啲嘅。嘅基礎繼續向上行。 喂，雖然咧要過時，但都要問多一樣嘢，即係咧依一定要問兩位咧，十大金曲嗰陣時啲嘉賓咧陣容好強勁嘅，即係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講下嘅咧？ 國際巨星啦，咁呢、這個譬如話《太陽計劃》裏面亦都有好多呢啲國際巨星， 史泰龍啦， 係啊係啊，咁我好記得咧，就喺1984年嘅時間咧，就李寧攞咗好多好多獎牌噶嘛，咁上邊就話，我哋今年金曲啊，不如揾李寧啦咁樣，咁我真係。哇，好似偵探咁喎！哇，打曬攞咁樣，終於咧就同阿李寧咧就通到電話啦，長隊，我在瑞士啊，我不知道什麼時間回來。我嚇、啊、你喺邊度啊？瑞士，你再講一次咩叫瑞士？ 咩叫瑞士啊？ 嗱，當年啲普通話真係好鬼渣。瑞士， 瑞士， 咁啊，終於佢真係嚟咗啦，真係嚟咗啦。咁我仲記得咧，我哋何松欣先生借咗件皮褸俾佢著，上台著住佢個黃色嘅運動衫，哇，好精彩！湯馬士回旋喺個台上邊。另外仲有咧，白光姐，你知啦，白光姐，譬如話。小鳳姐都係小白光咁樣，係咪？咁白光姐點可以揾到佢咧？佢喺馬來西亞咁啊！哇！當時我又去做偵探，哇！真係尋尋覓覓，尋尋覓覓，終於佢嚟咗，好開心。我好記得白光姐嚟嘅時候，我去負責。當然啦，我即係請佢嚟，當然我真係好緊張啦，希望真係樣樣做得好啦，同佢去借禮服啦，佢仲冇帶過嚟借禮服啦，去買高踭鞋啦。一買完高踭鞋第一個動作抄咗佢個大銀包裏面一條大鎖匙出嚟， 咩嚟？ 跟住咧，做咩同對鞋有咩關係呢？原來咧，佢 跟住反咗个鞋底，然之后两个锁匙嚓嚓嚓嚓嚓嚓，整花嘅。 点解咧？ 扣下嗱，叔妹，咁就唔会线啦。记住啦，学到嘢啦。 系喎， 佢哋 新嘅鞋底线啊， 系啊。 如果喺台上线就弊家伙啦嘛。 系啊，系啊。 所以 好多回忆。 你讲起高踭鞋，我哋十大金曲里边，我自己做呢个主持。司仪咧机会都真係好多。 係呀、嗯。 有两个好特别嘅经验。第一个经验呢就係嗰时钟丽缇啱啱选咗啦，咁我钟丽缇上台颁奖。点、知佢第一步一行咗落台之后呢就甩咗隻高踭鞋。咁、当然 咁你点 我係第一个冲埋去就即係同佢着返住啦。扶住佢着返 啦。係。 咁即係呢啲咁嘅经历呢就即係你當時要執生咧，因為 執木 啊都冇辦法啦，係嘛？ 係係。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阿妹姐咧只狗咧上台咧，佢抱埋只狗上台領獎。不過只狗咧就喺個台中間嗰度就做咗一啲 方便 方便 緊張得滯啊！只狗就 當嗰度係自己地盤啊，佢緊張得滯可能係啦，即係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咧？真係比較難搞。 好，咁你點啊？ 點處理？邊個整走佢咧？ 咁點啊 ？Eric， 你又走去幫手啊？ 我咪走去幫手咯。嗰陣時我哋喺電視部咧有好多 FM 嘅， 攞張報紙冚住。 在下面即刻搣咗份 run down 冚住佢。 不過 Eric 佢做司儀都係我哋啲真係醜汁牛耳嘅一份子。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喺我又唔記得喺咩場合睇住你嘅啦，一請兩位嘉賓。兩位嘉賓咧，唔知點解一個行東一個行西喎。我話點搞啊？咁樣好尷尬噶嘛。咁Eric 就話：哦，殊途同歸。 哇！嗰次系好名啊，殊途同歸。 嗰次系喺我記得喺利舞台 啊， 利舞台，我哋做咗十大金曲咁啊，慈善節目嚟啊嘛。啱啱兩個嘉賓上台做主持咗嗰啲開幕嘅儀式之後，咁兩個都係重要嘉賓，但係即係可能或者我哋 FM 冇話俾佢聽啊，喺中間落啊。咁大家一做完。 就好 反着面，好似 一边， 好似大家面坐坐咁，一个左边台落，一个右边台落，咁中间我哋做紧，我做紧个主持，咁点搞咧？你真系，唯有系咁样啦， 一语就化解咗，非常之好。 哇！即系两位嘉宾其实可以做多集噶， 做多几集，做多几年都得。 其实我未问晒过我哋啲嘢， 仲好多啊。但今日时间关系，都要多谢两位先啦，多谢晒 Harry， 唔该，多谢晒苏梅姐， 谢谢你嘅。俾机会我哋再重温， 下次再见啦。 好 ，thank you。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 寻找终极二台迷之前咧，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嘅。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快线的意外仍被清理，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德宝花园，驾驶人士请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7:30，又延长了少少，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的，大家小心啲啦。 好，大家小心啲啦。喂，阿 Samuel 好犀利，有机会去到10月2号决赛，暂时30分。 睇埋阿 Mandy 有冇机会激到佢先。好啦，搵阿 Samuel， 18:22， 十八廿二，听紧我，啱啦，系啦， 有冇信心啊？ 有信心嘅， 咦？突然间之间佢停咗半秒，缩一缩， 系啊，真系缩一缩啊！头先咁个 performance 咁差， 咦啊！好，今次可以冷静啲。好 ，Mandy， 18:22， 系听紧你，我系 Mandy。 好 ，Mandy， 喂， 系 头先咧有冇留心咧见到阿 Samuel 个表现啊？佢其实咧都成日都记错嘢噶， 好犀利啊！ 佢成日记错嘢噶，所以你有机会嘅 ，Mandy， 知唔知啊？ 放心， 嚟咯， 嚟咯， 三条题目记得嗌咗自己嘅名先。 好， 第一条，晨光第一线啱啱开始嘅时候，车淑梅，淑梅姐同几多位男主持 ？Mandy，Mandy，Mandy， 五位， 啱咗嘅，好嘢啦！五位包括咗有魏嘉晴咧、郑丹瑞、伍嘉廉、欧瑞强同埋倪炳郎嘅。 系，喂 ，Mandy， 你紧张到弹上颈， 系啊， 唔好轻弹住啊。 OK， 第二条啦， 淑梅姐、车淑梅正话讲咗啦。一共做咗几多年嘅神族 ？Mandy， 三。 好 ，Mandy。 系一度做咗呢、這 个嗱，嗌得快。 21年。 喂，你答多次。 21年。 系啱嘅， 哇，好劲啊！ 系由1981年去到2002年，一共系21年嘅。哇 ，Mandy 突然之间两条，即系第三条唔使问啦。 喂，阿 Samuel， 做乜咁让菜啊？ 啊，咁都要让下啲 ladies 噶嘛，同埋嗰阵太 aggressive 啦，太快咗， 真系太快了。 是 系，但系你都好劲噶，而家有30分咧，咁 都有机会嘅， 有机会噶。 不过当然我哋仲有咁多集咧，要睇埋后面啲朋友们系点样表现咧。 系咯 ，Samuel， 咁啊，俾你点个唱先啦，好冇？ 好啊，啊，点俾我家 姐 Angela， 因为佢就真正嘅粤台迷啦，由我谂佢听咗30多年，由梁兆辉到 Roland Alex。就而家聰哥都有聽緊嘅。 哇！多謝曬咁多位嘅支持啊！ 我都聽咗20年到啦。 哎呀！哇！ 多謝曬，多謝曬。 即係你同我哋一齊大嘅喎 ，Samuel。 我對上一次 phone in 係啊 Roland 梁兆輝我回校嗰年。 唔怪得知啦，我覺得點 好緊張啊！ 喂，你緊張之餘，喂，多謝你支持先，同埋咧，你嘅表現係好係我當年啲聽眾噶，答啲唔答啲咧啲，所以我覺得我頭先心裏邊，你知唔知？我又覺得啊，點解啲聽眾已廿年都不變嘅 ？keep 到啊 ，keep 到啊！ 原來你就係我以前啲聽眾 ，OK。 多謝多謝曬 Samuel 視嗰啲。 哦，多謝你啊 ，Samuel。 好姐嗰啲 friend 嚟嘅真係。 哦，繼續支持二台咯，咁好唔好啊？ 一定一定， 多谢晒，多谢晒。 好，阿 Mandy 啊， 系啊。 喂，咁你记住下个礼拜要出现。 好，冇问题。嗱， 不过都系 礼拜都听紧嘅。 诶，多谢你先啊。嗱，不过记住嗰句啊，唔好咁冲动啊。你今次两次可以喺个问题未问完之前嗌咗个名出嚟就答到个答案，唔等于下次都系噶吓。 系啊， 知道。 嗯， 系啊。 下次听晒先。 好啊，喂，咁 Mandy， 你又支持咗二台几耐啊？ 嗯， 20年啦。 呀， 由 多謝曬， 由边个节目开始啊？呢廿年又 我由二人世界开始。 哦， 哇， 阿 Chris 同埋 阿 Vivian 啊 ，Vivian 吓 ，OK， 多谢晒，多谢晒， 伴住我成长， 伴住你成长 ，OK。咁你而家有仔女未啊？ 未有， 未有啊！好，我介绍个男人俾你先。 咁我哋继续伴住你成长啦， 冇问题。 好多谢晒，下个礼拜再倾啊！ 拜拜， 听讲， 拜 拜， 多谢嗰边， 好， 多谢钟哥， 好， 好， 拜拜， 下次倾，下次倾。嗱，跟住落嚟就厉害啦，因为去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即系18/22听紧方子豪啊，咁佢哋就要上嚟挑战啲问题，睇佢得唔得啦。 希望你唔系负分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都系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阿联酋同美国抵港，两人都冇病征，其中一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至今累计11,975宗确诊病例，另外初步确诊就少于5宗。医管局话，目前有32名确诊患者留医。日前確診從沙特阿拉伯抵港帶有變種病毒 L452R 的13歲女童情況危殆，兩名分別13歲的女童和11歲的男童，今個月16日從沙特阿拉伯抵港，居住在鰂魚涌太古城同公閣，衛生署早前確認患者是駐港領事的子女，屬於豁免人士，但發現他們的在家居自我隔離期間外出，違反豁免條件。因此已經取消相關豁免人士資格，送往接受強制檢，係送往接受強制隔離。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表示，當局計劃推出長者即日籌，讓長者無需網上預約，可以直接到接種中心攞籌打針。承辦疫苗接種中心的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源表示，長者即日籌可以提供方便，鼓勵接種，又相信每日增加200個名額，已經計及中心每日可承擔的工作量，相信人手可以應付。他又提到，如果長者即日籌推出後反應熱烈，在接龍方面可以有人性化的安排，例如調整派籌方法，給未能即日接種的長者第二日優先接種。環保署由昨日起持續錄得比正常高的空氣污染水平，預測今日稍後時間部分一般及路邊空氣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可能達到嚴重水平，未來兩日空氣污染仍然會處於較高水平。 环保署表示，受热带气旋烟花外围下沉气流的持续影响，今日天气酷热，吹微风，不利空气污染物扩散。日间的阳光有利光化烟雾现象，令臭氧和微细悬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迅速形成。高区域背景污染水平的气流正是影响本港，而较高的臭氧水平亦都会加速二氧化氮的形成。根据天文台预测，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下星期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署方预料在此之前，本港的空气污染仍然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连环爆窃，偷取价值近10万元的装修工具。警方说，两人涉及8宗爆窃案，相信男子负责潜入装修中的店铺偷取装修工具，而女子负责外面视察环境。警方凌晨在旺角一间宾馆拘捕两人，年龄分别是32和43岁，是情侣关系。警方说，被盗窃的店铺保安设施较为简陋，只是以木板、简单的密码锁上锁，呼吁店铺要加强保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车龙咧都系排到德宝花园。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快线有意外未清理好，一带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德宝花园。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咧，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咧，亦都未拖走，一带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九龙面粉厂对开慢线坏车未拖走，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喺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暂时正常，不过啦，去尖沙咀系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噶。蓝田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啦，车龙系排到翠屏南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沥源村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美城苑。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 如果能够多啲睇喺啲军人背景嘅国剧嘅话咧，就对于自己系军事上嘅了解掌握咧，有多啲知识。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除咗可以晚上8:30喺港台电视31收睇之外，午夜12点仲可以即日重温。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 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十八廿二听紧方志豪，你好 ，Hello， 大家好，钟哥你好 ，Roland 你好， 你好啊， 我系子豪啊， 子豪， 冇咁啦，我唔知几荣幸可以同两位前辈一齐喺个直播室里面倾下偈咁样 有冇啲压力啊？ 有啊， 唔系啊，那个压力系咪嚟自阿崔杰同嘅成绩同埋阿小白嘅成 绩、啊？诶、哎，嗰啲啊包猪脑后啦，压力系对住两位啊嘛，系咪先？即系分数嗰啲嘢，哎，好少少，好少少，好少少。 我听讲你已经收晒风啊嘛，你梗系想今日挑战一下小白嘅成绩啊嘛？ 系啦、啊，总之就唔好差过佢，咁我就已经心满意足。 我哋介绍下先啦，同啲听众，因为咧阿白元浩小白啦，上个礼拜系负五分嘅吓， 好难啊，好难得， 好难得， 真系好难得。咁啊，阿子豪今日上咗嚟咧，咁啊，大家可能听众如果想听你的声音就要在閒日的晏昼，三五成群里面会听到你啦。 系，仲有星期日啊， 仲有星期日的节目， 系玩玩星期天啊。 啊，系，而家你都系咗玩玩星期天那边咧。 系啊， 子豪爸爸， 系啊， 你好啊， 系啊， 所以不用有压力嘅。论辈分，佢比我哋高， 系咯， 因为佢一个爸爸。 哦， 我哋只系仍然系人哋个仔。 咁样样计法，哎呀，点可以咁啊？钟哥， 所以你咪谋住嗰个终极嗰个冠军嗰个奖品啊？ 其实咧，就真系冇嘅，系啊，真系冇嘅，纯粹系谂住嚟玩下嘅啫。当时阿监制问：，喂，子豪有冇兴趣啊？咁样，我话：，咦？我驚喎，因為我真係新加入冇耐嘅啫，會唔會好所有嘢都唔識㗎咁樣？ 唔會唔會唔會，係好簡單，真係好簡單，真係好簡單啦，一啲都唔複雜嘅。 會唔會對於鐘哥你嚟講好簡單？ 唔會嘅， 真係好簡單， 最多負分啫嘛。 嗱，佢講翻啦，阿子豪啊，譬如你入嚟二台之前，你就喺另外一個數碼廣播嗰邊咧，嗰、那個頻道就而家唔喺度啦。 係啊， 咁你轉啱啱轉嚟嘅時候係做係咪做有冇搞錯先嘅？ 其實啱啱轉過嚟二台呢度咧，就真係加入咗有冇搞錯啦，即係跟住斌仔同埋磨利兩個一齊做嘅。咁樣裡面咧都有一個遊學嘅即 係 成分一個環節咁樣啦。咁去到後來就將呢件事分拆開嚟，就變咗星期六嘅朝頭早嘅遊學全世界。係啦，咁啊非常之好彩。有機會可以參與咁。 之後就再變動嘅時候就上咗晏晝啦。 係啦，之後變動咧就去咗 Gimme Five。咁啊 ，Gimme Five 再完咗之後咧，就變咗三成群啦，係啦，都有少少湯煮燉嘅意味嘅，係啦，即係好似每入一個節目就，完了咁樣。 唔係喎，你去到邊度？ 就完邊度啦， 係 啦，幾咁得人驚咧？ 係喎，計計下， 驚唔驚 啊？有冇揾錯人咧？我哋今日 喂，放心啦，通常咧衰到最盡頭咧就有曙光噶啦， 鐘擺效應啊，去到底啦已經。 咁你而家應該行翻。 等陣先，我睇下我今日有冇著紅色底翻嚟，斜一斜。 唔使褪开啊，钟哥， 顶翻住先。 我有着啊，钟哥放心。 我冇着、啊， 冇事嘅，冇事嘅， 同你合作，我个个礼拜都着红色底噶。 扯一扯， 要咁样样嘅咩？早啲讲嘛。 你都你都唔知啊，梁荣忠个气场好劲噶。 系、啊、 你唔着翻条红底打退一对抗佢啊？ 我唔知啊。 系啊，晨光啲同事成日病啊。俾我啲气场。顶一顶， 怪之阿欧瘦咗咁多啦，阴公， 你终于明咧。 哎呀， 好啦， 好啦， 你咯， 嚟今日嘅问题啦。 好嗱，咁啊 ，DJ 争霸战咧有两个回合嘅，有必答题同埋选答题啦。 必答题两题， 系 选答题三题， 系 必答题每题十分。 好嘅， 而选答题当然咧就因应唔同嘅分数，难度唔同啦。 系 如果你拣一分题。得一分， 系 十分题有十分，如此类推。 好， 而同时你有一个黄牌可以用，即系话如果你听完题目觉得好有信心， 好有把握啊， 你就用黄牌， 系 就可以 double。 系 当然，如果答错扣，亦都系扣 double。 哦， 明唔明白？ 完全清楚明白啊！ 好啦，先嚟问两条 DJ 必答题先。 哎呀，好啊。 是必答的，一定要答的， 十分一题啊。 不是可以弃权的吗？ 你可以的， 必答 弃权就零，弃权就零分了。 好， 不有型的嘛，我们做 DJ 不可以弃权的， 做爸爸不介意 的。做爸爸不同辈分想的东西是不同的， 真是 的。好了，我们在广播大楼这边，有时你都会上去天台拍摄一下的。 请问现时天台上面有几多只鑊形天线呢？嗱记住我哋问鑊 形天线啊。 碟形天线是不计的。 嗯。 即是说小那些圆形的碟形天线是不计的。 OK。 是计鑊形天线。 鑊形天线。 这条真的好嘢啊。我那时做了十几年我都没计过这样东 西。嗯、怎会知道呢 我相信只要你都有上过天台 我有上过去、啊。 这样的啦你上过去啦。 我有上过去、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要上去进行拍摄的。 是啊是啊。那些位置很 难就的。你没数过有几多只鑊在上面 我没数过我就知道有、嗯很多只。 那你有没有计过自己孭过几多只 嗯，我都 OK 乖仔嘅， 咁、啊、所以你未得成长啦， 系啊，所以即系我呢题一定要答系嘛，哎呀，等下先，我印象中 呢题系必答题嚟嘅，必答 必答题，但我唔想弃权、嗯、，OK，、嗯、等下先，我印象中有一只、两只、三只，三只 啊，首先我提一提你先， 系 答错 系要扣十分啊嘛，我完全清楚， 弃权系零分，只系冇面啫。 系， 所以 系咯，不如冇面啦。 你可以系扣分有面， 嗯， 亦都可以系唔扣分，不过冇面。 嗱，根据即系前人嘅经验咧、嗯，你哋嘅说话咧系唔可信嘅。 我都冇俾个 tips 嚟。 咦？佢上个礼拜有听嘅，似乎 我有啦。唔做下功课，点同两位前辈玩啊？ 好啦，我哋广播大楼上边到底有几多只鑊形天线 咧？我嗰系三只。 最后答案真系 三只。 喂，答错 你真系答啊！ 扣十分嘅，不如弃权啦。 三只， 好答案三只系错啦。 几多只啊？两只啊？ 四只。 哎呀， 好啦，阿方子豪系负十分啦，而家 哎呀死啊死啊！ 最多嘅时候我哋又多咗一只嘅，不过而家啱又拆咗啦，所以而家现时嘅现正存在嘅有四只嘅。 喂，呢一条我要佩服阿钟哥啊， 系 佢系专登咧擒上天台 去数啊， 去数噶， 佢只数啊， 系啊。初期有啲同事见到佢上天台，以为佢做乜谂唔开啊，即刻揿住佢啦。 咁我答错咗，好开心 啊！点解咧？ 系啊，因为唔会辜负咗你考我嘅， 系咯， 你要考起我啊！ 你知唔知我哋呢年纪咧上去落翻嚟即刻气喘嘅，即系虽然三楼咧 又冇 lift 嘅啦，已经又冇 lift 啊嘛， 所以你答错咗，辜负咗钟哥啦， 即系唔好意思，即嚟扣十分， 佢考起我 负十分啊， 开心开 负十分。 好、okay, ， 第二条咧系一个有一个生低要你听一听，声音题， 好又嚟嚟嚟嚟， 呢条更深。 你可以听多少少先，请留意歌曲啊。 来自一个二台嘅经典环节嘅主题曲。 常呆马老天，竟把我困在外的小客。 我都唔知佢出咗世未。 我唔系问究竟边个唱啊， 系 呢个提示嚟嘅。 系 你唔使谂究竟系边位歌星，唔需要谂，我都可以讲埋都得。 系啊， 系边个唱？ 张学友咯， 嗯。你出咗世未啊？我系第一次听嘅呢、這个。 好，咁我哋可以搭住呢只歌底问咗个题目先。 好啊， 请问呢一首歌系属于二台边一个经典环节嘅主题曲呢？ 经典环， 记住系经典环节， 系 唔系节目？ 好，我谂我应该都系直接弃权 嘅。嗱，可以俾啲提示嘅，喺青春交响曲节目里边播出。之后亦都曾经被集结成小说，亦都拍过电影嘅。 哇，呢、這个好大 提示 啊！ 示 等先，青春交响曲集结过，跟住仲要拍过电影， 仲要出过小说， 好易啊！嗱，呢、這个提示， 两个提示啊，非常大，非常大，因为真系唔系好多曾经试过， 系，但系哇， 嗱，即刻音乐都停埋啊！睇下你点样紧张法啦！ 即系当然啊，当时嘅张学友都未系天王时候啊， 嗯， 佢系啱啱初出道嘅时候嘅时代嚟嘅，系八十年代啦吓， 系 八十年代， 电 台环节出过小说，拍过电影， 哇， 都系用呢个名嘅。 八十年代睇过嘅戏都系啲沟片嚟 嘅。你系几多年？ 点解当时个人咁咩咧？咁又 嗰阵时，读书睇咩《烈火青春》啊，嗰啲咁样嘅嘢。 系，即系你系八十年代成长嘅都系。 都可以叫系啦。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啱啱出世啫嘛，咁、所以其实你基本上你系要过多十年之后你先识睇嗰啲嘢噶嘛。 好，咁、五个字嘅 系， 嗱已经好大 tips 啦。 冇用啊！你俾四个字我可能都唔识。 好，我决定弃权。 弃权，诶、哎，比较聪明啊。 弃权，弃权， 弃权都系零分啫。 系， 答案系小 男人周记。 哦，曾经嘅八十年代中期青春交响曲。同埋阿蛋眼中的世界呢两个节目里边嘅环节嚟嘅，系每个星期播出一集。咁啊，郑丹瑞嘅蛋咧就会饰演男主角叫做阿欢，以独白形式讲出一个礼拜里边环绕住喺佢身边发生嘅事情嘅。咁故事编剧咧，仲有陈庆佳咧，用轻松幽默嘅手法探讨大都会小男人阿欢爱情、亲情、友情同埋事业方面嘅发展嘅。 佢电影里面有冇用呢首歌嘅咧？ 有啊，你系有听过《小男人周记》五个字？ 我有听过，有睇过套戏添。 嗱、哦，所以呢类型嘅独白形式嘅环节咧，而家比较少嘅。如果大家都有兴趣想听一啲。一個人喺度講嘢，講一啲個人嘅態度咧，我有一個提供嘅，咁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嘅九點半鐘左右，晨光第一線咧、有一個環節就叫做九點半鐘梁榮忠， 哎呀， 就係、是、咧每日都有嘅， 係 就係、是、當時嘅節目主持人啊梁榮忠咧，就會用一個獨白嘅形式講佢點樣睇呢個世界， 係，哎呀，如果我哋三成群都有喎、 啊，真係， 係啊，逢星期一最尾嗰半個鐘，四點半去到五點鐘，我哋都有一個獨白嘅時間， 應該同我哋一樣。 是啊， 即日日做啊， 日日做，日日做，唔够唔够钟哥你咁有力啊嘛！ 诶、我哋有心有力， 我哋要做啊！ 我哋睇一睇阿子豪而家嘅成绩先啊， 系负十分嘅，好 都系系记得啊嘛， 记得 负十分 啊 嘛。喂，转头翻嚟咧，你就系要必答题， 哎，好啊， 好啊，好，仍然有得追啊， 好。 我对你完全是心愿，每日在这间。 十八廿二，听紧方志豪 介绍翻头先首歌先啦吓，来自咧二台二十周年呢个 Family Album 里边嘅二台 DJ 大合唱嘅叫做《大家庭》啊。 嗱，记住啊，个题目咧系究竟呢只歌系几多年前咧？咪数学题嚟嘅啫，呢条 等先，二十年前咁咪除减二十咁咪即系 二十年前咯， 系咯，即系二十年前。 今年四十周年，即系呢个二十周年嘅， 即系2001咯， 系咯，咪减二十咯。哎呀，紧张起嚟添啊，钟哥， 真系唔怪之你咁快做阿爸啊，真系 系嘛， 计错数，数学题比较差。 哎呀，冇得翻转头添，阴功啦。 喂，嚟咯，喂，选答题咯，方子豪， 系 其实咧，唔好乱出黄牌就冇事。上个礼拜嗰个富芬王小白就乱出黄牌， 即系太有自信啦， 系啦。 咁呢度有三条咧，你可以选择嘅， 系 分数由一到十，换言之，如果你拣一分题答中得一分， 好 十分题答中有十分，仲有一个黄牌未用。 OK， 答啱就 double， 好 答错双倍咁扣。 OK， 弃权唔计， 明白 明白啦。好，咁你会拣边一个分数嘅题目？ 我会拣五分。 哇！ 他以为呢中游会好啲系嘛？ 唔系中游好啲啊，咁我拣六分啦。 嗱，我俾个提示你啊，其实我正话都讲咗啦， 系 一至四分就好浅，四分以上好难。其实你拣五分题同拣十分题都系 冇分 别。 哦，咁样样嘅咩？哦，咁啊，咁 又冇咁讲，又冇讲。 唔系，因为放你嚟讲咧，五分楼上嗰啲真系好深噶啦。 哦 ，OK，OK。 但系如果你有留意香港电台，特别系二台嘅一啲新闻嘅话咧， 嗯， 你冇理由唔识嘅。 咁犀利。 嗯。好，你拣边一个分数嘅题目咧？ 我拣六分啊。 六分，好嚟啦！呢个好容易。嗱，如果 系 你啱啱有听伍嘉年同埋车淑梅嘅访问， 系 曾经喺里边有好快提及过嘅，曾经有好快提及过 的。死火啦！ 六分题，第一届太阳计划邀请到边一位国际巨星担任超级荣誉太阳使者咧？ 有冇得拣噶？ 冇，即系唔好意思，系冇得拣。 唔好意思，系奸少添。 正话喺刚才阿 Eric 伍嘉廉同埋淑梅姐车淑梅嘅访问里边， 第一 好快咁样曾经提过呢个名嘅 国际巨星啊， 系国际巨星，第一届太阳计划。 我俾啲贴士你啊， 系 外国人嚟嘅， 嗯，系、 哦、 真系，真系外国，真系 国际巨星啊， 犀利，真系香港以外 啊，系、嗯、啊， 国际巨星， 第一位超级荣誉太阳使者， 识唔识跳舞噶、啊、嗰人？ 唔识， 唔识， 咁总会 可能佢识，我唔知， 系咯、啊， 你都冇表演过， 系啦、啊，冇表演过跳舞嘅佢， 哦，咁样样， 嗯， 国际巨星，日本人嚟嘅。 嗯，你好咯，唔系咁多贴士。 哎呀，你冇答我。 好，我俾多个提示你，我俾多个提示啊，见你咁样系。 系，好好好好好， 唔系亚洲人。 哦，咁样样，好啊，我弃权。 冇志气啊，真系 。之前唔知边个讲就话做人唔可以冇面。 系啊， 而家就冇所谓。 唔系我讲噶， 唔系你讲噶， 唔系我讲噶。 咁你又听 到我可以冇面噶。 好嘢，好新手，能屈能伸。 好， 答案系史泰龙。 哦，系咩？ 好近噶， 梗系啦， 真系史泰龙嚟噶 ，Rambo。 因为我仲喺度谂紧 Michael Jackson 啊嗰啲咁样， 唔紧要啦，未有分啫， 系 唔紧要。好啦， 负十分，负十分， 系啦。 呢个零分嚟嘅，呢个零分嚟， 好均真，好均真。 好，另外一个分数， 好咁样七分， 七分题 系。 哇，呢个应该简单好多啦。 系好， 当年有一个节目叫做 《 三个寂寞的心》， 系， 请讲出其中一位啫，主持系边位？ 嗱，答之前如果你有把握出黄牌， 等先 三个寂寞的心，我基本上唱埋啦。三个寂寞的心， 哇死火啦！三 喂，是但讲一个， 即系当然系三位啦，当然系三位啦。你只要讲出其中一位就得啦，其中一位啫、 哦。你出咗世噶啦， 我 你出咗世噶啦， 等先三。 嗱，如果你而家可以撞，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讲一个。咁你只系得 就唔可以用嗰个啦，嗯， 即系我俾提示你，我就会讲其中一个俾你听啦。咁但系讲咗之后咧，咁你就得两个选择，你可能答唔到噶啦。 等先生， 嗯， 你一定要答到啊！如果你负十分咧， 就好核突噶啦， 仲低分过小白去负五分啦。 你真系破咗啊！小白纪录 系咯， 破到小白纪录。 哦，咁冇计啊！佢真系。即系一个 double 咁样， 你快啲谂啦！ 三个寂寞的心，其中一位主持 嘅名啫。 死啦！我真 其中一位，三位嘅其中一位， 三 仲有做 DJ 嘅 嗱，快啲啦，时间有限啊！ 最后五秒， 你不如钟哥你讲一讲啊。 好，我讲一个俾你听啊。 好， 魏震， 魏震， 即系话你唔可以再答魏震啦。 系 OK， 另外嗰两位是但讲出一位。 我谂前辈们听到好兴啊，咁都唔识嘅啲后生仔。 好，最后五秒，五、四、三， 弃权。 好，弃权，包括咗有梁继章、邵国华同埋魏震嘅，有三位就系当年主持《三个寂寞的心》嘅。 我真系唔敢做，因为头昏。 最后一题咧，你一定用埋黄牌啦， 系 咪、可以唔用嘅？如果佢唔敢答， 你讲咗个题目先咧。 好，分数 八分咧， 八分 系啦， 请讲出。第一位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台长是哪一位？有得给你揀，有得给你揀。 好好好。 A. 张文新 B. 朱培庆 C. 吴石辉 D. 杨吉晒 ABCD A. 张文新 B. 朱培庆 C. 吴石辉 D. 杨吉晒第一位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台长是哪位呢？ 是不是怎都要有黄牌的？ 他可以不用的，他怕不怕扣 double？ 你用不用啊？ 我揀 C 啊。 那么用不用黄牌呢？ 用啊。 想清楚先啦。 无所谓啦。 真的想清楚。 我最开心。 你可以破下小白纪录的。 可以啊。 用黄牌。 C。 好，答案是 C， 吴石辉。 是。 啱嘅。 哇，死我。吓死我啊！佢真系好惊啊，各位听众，佢真系好惊。辛苦你啦，小白。 嗱，你系撞定系咩嘅？真系识答噶。 我印象中记得系呢、 這个。啊，处理咁上下。 其实我觉得系撞咯。二台第一个台长佢都未出世，可能 未出世。不过恭喜晒，都唔该晒子豪嘅。 多谢。咦，咁佢而家即系系？零分啫， 哦，唔系， 有十分，有十分， 都有十分， 有六分，我有六分， 我有六分， 有六分，六分系嘛？ Okay. 啊，系有六分，你都未至于去到垫底咁样， 算系咁啦， 安乐晒。嗱，希望你咧嚟紧会有好啲嘅发展，睇下可唔可以入到去终极电台，终极 DJ 迷里边嘅挑战啊！ 你讲到好似咧输咗去 DJ 会被炒咁， 炒 希望你嚟紧会有更好嘅发展。 多谢晒， 佢哋会好惊唔上嚟噶啦。 好，十八廿二听紧你，下个星期再同你见面啊！ 系啦，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环球榜嘅出现嘅。 好，下个礼拜见啦， 拜拜。 Bye bye bye bye